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虎头牌》。《虎头牌》的原剧作者，我国元代的李直夫。李直夫是元代前期杂剧作家，他创作有12部杂剧，现在只存《虎头牌》一部。《虎头牌》反映了女真人的生活风俗，以及女真人不徇私情、严格执法的优良风气，在元杂剧中很有特色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虎头牌》，改写朱克孜，朗诵曹灿。 在晴空丽日之下，树草丰茂的围场上，响起一片马嘶、犬吠和野兽飞禽的惊慌的鸣叫。10多人的狩猎队伍，2个时辰下来，马背上驮满了猎物。家将们兴高采烈地簇拥着镇守夹山口子的金牌上千户山兽马。他们时而飞奔疾驰，时而按配徐行。突然，远处一骑马流星似的赶来，山兽马警觉地望去，一会儿他看清了，是家童六儿。六儿到了面前，翻身下马，禀千户爷，家中来了亲眷，夫人请你马上回府。山兽马猜了猜，终于猜到是叔叔婶子来了，立刻打马率众回家。山兽马年幼之时，父母双亡，是叔叔银柱马夫妇哺育他成人，成为文武双全的国家栋梁。他风风火火地进了家中前厅，夫人查查正陪叔叔婶子说话，他叫了一声叔叔婶子，就跪倒在地叩拜起来。叔叔银柱马老眼溢出泪水，把他拉起。山兽马命家人赶快杀猪宰羊，安排筵席。他正要和叔叔婶子叙叙家常，六儿匆匆进来，禀千户爷，朝廷圣旨到。屋里的人都一惊。查查带二老进了内室，山兽马转身大步出营。使者庄严地走进来，站到正面。山兽马命家人备好香案，跪下听旨。使者朗声宣读：山兽马，听圣人的命，为你手把夹山口子，屡建奇功，加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赐虎头金牌，许你便宜行事，先斩后奏。你那素金牌，手下有得用之人，即可与他带着，替你做上千户，手把夹山口子。山兽马谢恩完毕，起身抹了抹头上的汗珠，又拱手向使者道谢，请他留下入席。使者坚持告辞，山兽马只好送出大门。内室里的叔叔银柱马心里边就翻腾起来了， 自己也曾跃马扬刀驰骋疆场，后因贪酒误事被斥阁，一直在家闲居。听到圣旨的话，他很想要下素金牌，出任镇守夹山口子的将军，便让妻子求查查跟山兽马说，并保证以后绝不贪杯。查查觉得素金牌给叔叔总比别人好，便向山兽马说了。山兽马有些犹疑，查查知道丈夫担心什么，赶忙说，叔叔讲了，如能带金牌出任上千户，一滴酒也不喝。山兽马又考虑了一阵，命人拿过素金牌交与银柱马，又叮嘱他，叔叔，你已受金牌，不同往日，应为国尽力，万物贪杯。银柱马也庄重地表示，元帅放心，带牌之后我滴酒不沾。山兽马放声大笑，家人摆宴为叔叔婶子接风。厅堂上沉浸在一片乐融融的喜气之中。银柱马很快回到家乡渤海寨，告别乡亲，来到夹山口子上任。老年得官，又逢太平无事，慢慢的就忘了自己的诺言，时不时的喝几杯。妻子百般拦阻，却挡不住他的酒性。中秋之夜，银柱马家后花园里，酒宴排开，管弦齐奏，几名歌女翩翩起舞。银柱马喜笑颜开，一杯接一杯喝着。他酒兴正浓之时，一名探马匆匆跑进来报告，启禀千户爷，大祸临头了，中秋佳节我军疏于防守，夹山口子被敌军攻破，人口牲畜被抢无数啊。啊！银柱马的酒都吓成了冷汗，他妻子战战兢兢地说，这怎么好啊。银柱马终究是军将出身，还算挺得住，喝令左右拿过披挂，连夜追敌，和敌人一阵拼死的厮杀，夺回了人口牲畜。夹山口子失守的消息传进元帅府，山兽马止不住气恼非常，国法所在不能容情，派人传讯银柱马。差役来到银柱马千户府，银柱马手下头目正为夺回人口牲畜替他庆贺摆酒呢。银柱马听差役说要来提议他，勃然大怒，我是元帅的叔父，你这厮怎敢乱传，左右拿下去打。左右一顿乱打，将差役赶出门外。第二名差役又被他照样打了出去。第三名差役心眼儿较多，见了银柱马先请安，然后责备他，哎呀老千户，元帅将令差人提你，你怎不遵呢？银柱马一愣神，差役拿出铁链哗啦就给他锁上了，我不和你多说，到元帅府去吧。银柱马想起山兽马军纪严明，不敢再动，被差役拉走了。他妻子十分害怕，也随后赶往元帅府。听说银柱马拿到，山兽马升起大堂，让经理传令将银柱马带到堂前，开了锁，摘去素金牌。见银柱马直立不跪，藐视国法，山兽马命经理传讯，问他为何道堂不跪，再不跪打断腿骨。经理遵令传讯， 银柱马还不服，我是他叔父，哪有跪他之理。经理说，你犯罪受审，岂可不跪？元帅有令，不跪打断腿骨。银柱马跪下了，嘴里边还唠叨，跪就跪，看不折他的寿禄。山兽马见银柱马跪下了，又命经理拿状子让银柱马点纸画字。这点纸画字是当时的一种习惯，纸上写好状子，正面让当事人点一点做记号，背面让当事人画押做凭据。银柱马还想绝硬，当不得经历是连软带硬，终于点化完毕。山兽马又让经历当堂开读，供状人银柱马年60岁，无疾病，京都路渤海寨女真人士，现任金牌上千户把守夹山口子，不合于8月15日饮酒疏于堤防，致使敌兵过界破夹山口子，掠走人口牲畜无数，元帅传讯本当前来，又不合抗拒，数次拷打差役，今具招供，守边将闻元帅传令而不复，处死。守边将饮酒误事，不按时操练三军，处死。贼兵犯境不迎敌，处死。银柱马听完大惊，说了一声，我该死啊，失声痛哭。山兽马收过状纸，朗声宣布，判斩，推出斩气报来。左右绑起银柱马，押他退下大堂，就赶赴刑场。这个时候，银柱马的妻子刚刚赶到，忙向众军卒行礼，诸位哥哥请听听，老身是元帅亲婶子，带我去求他一求。他跑进大堂跪下，哀哀哭告，元帅。山兽马连忙招呼，哦，婶子请起。老夫人站起身来，元帅，国家正厅不是老身该来之处，只是元帅将你亲书判斩呐，想你自幼父母双亡，俺两口儿3年不如，未干旧事，咽苦吐甘，抬举你成人，望元帅念骨肉深情，免他项上一刀，看老身薄面，只用刑杖戒斥他将来吧。山兽马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婶子，我非不念哺育深恩，只是他贪酒宴乐，失误军机，犯下大罪。老夫人不等山兽马说完，抢着说，元帅责备的是啊，只是你叔叔年老。哦，叔叔多大年纪？60了。当年姜太公80遇文王讨纣兴周，叔叔还差着20年呢。老夫人一时语塞。山兽马断然说，婶子，军国大事我无法饶恕。老夫人哭哭啼啼走出大堂，向绑在那里的银柱马说，他不饶怎么好啊。银柱马想了想，你快去找查查。查查听说要审银柱马，他深知丈夫秉性，很为银柱马担忧，在家里待不住，走到大堂门口探听，见叔叔婶子抱头痛哭，苦苦求自己，心中不忍，便走进大堂。山兽马一见，查查， 你来有什么勾当？ 啊，这是送听，非查查来处。只是叔叔婶子将你抚养成人，你怎可杀叔叔？免了吧。 山叔马一听大怒，查查，这三重门礼可是你妇人该管的，谁惯得你如此粗心大胆？若听你话饶了叔叔，日后属下难免议论，叔叔犯法，媳妇说情。你赶快出去，不然休怪我翻脸。 查查羞惭满面，出门和叔叔婶子说了，婶子哭得更厉害了。 山兽马又命经历出堂监督行刑，银珠马又恳求经历和众官说情。 经历吩咐军卒几句，率众官入内跪倒，待银珠马讨饶。 山兽马毫不通融，呵斥众人。经理还不死心，元帅，伐不避亲，属下不敢唐突，只是老千户明正行典，虽见元帅执法无私，于国尽忠，可是于家不能说尽孝，贤人大概不会这样吧。 山兽马更生气了， 一派胡言，起去吧，不必多说。 经理绝望地走到门外，向银珠马数落：“你呀，你呀，这回真完了！谁叫你不敢迎敌，防地失守了？” 银珠马忙说：“不，我迎敌了。16日上马追杀，人口牲畜全夺回来了。” 经理一听。哦，真的？当然真的。 哎呀，你怎不早说？ 经理狠狠地打了银珠马一拳，兴冲冲返回大堂禀告：“ 启上元帅，银珠马说他失机后上马追敌拼杀，将人口牲畜全数夺回，可否将功折罪呀？” 山兽马思量一阵，既有此事，可准将功折罪，饶他项上一刀，改过状子，打他100仗。 经理遵命，另写一份供状，让他把银珠马带回，重新点纸画字，当堂宣读： 供状人银珠马，年60岁，无疾病，京都路渤海寨女真人士，现任金牌上千户。把守夹山口子，不可于8月15日饮酒疏于防敌，致敌兵过界破夹山口子，抢走人口牲畜无数。次日，银珠马亲率军士挺身赴敌，拼死厮杀，夺回被抢人口牲畜，得胜而归。本合将功折过，但银珠马又不合带酒抗拒元帅传讯。随状招服，直接事实，服起军职。 山兽马听完，也重新宣判：准状，杖100。 银珠马听判以后，一喜一忧啊。喜的是免去一刀，忧的是100仗难挨呀。突然，他想起家中督管狗儿。甚为山兽马宠爱，便恳求暂缓施行，派人叫来狗儿，让他向山兽马说情。狗儿满口答应，大啦啦进了正堂。山兽马见狗儿也来了，有些奇怪，问他干什么。他把带银珠马求情的话说了一遍，笑嘻嘻地看着元帅。 山兽马听完，再看他这个怪样，是又气恼又好笑，就问他： 狗儿，你既然这般顾念老千户，可肯替他受账？ 狗儿心想，元帅怎么舍得打我呢？嗨，就这么说说罢了，保不住啊，夸我几句忠心为主也就完了，就故作严肃的大声回答： 启禀元帅，狗儿愿替。 山瘦马陡然把脸一变，怒喝一声：好，拉下去重打40杖。两乡差役不敢怠慢，如狼似虎的摁住狗儿，噼里啪啦这一顿呢，连打了40大板，只打得狗儿是皮开肉绽，哭爹喊娘。好一会儿他才站起身来，走下大堂，一瘸一拐的出了门来见银柱马。银柱马拱手作揖向他拜谢，又苦苦哀求他再去求求。哎呀，已经打完了，总得给你面子呀。狗儿也想，总不会再打我了吧，挨不过银柱马的脸皮，被银柱马是推推扶扶的又进了大堂。山瘦马见狗儿又回来了，更为恼怒：奴才又来做什么？狗儿明白完了，今天是怎么也逃不过去了，反而小脖子一梗： 我来吃第二顿。 山瘦马气不打一处来：好，我成全你，再打20。打完狗儿，山瘦马喝令带进银柱马，除去狗儿两次替打的60仗，重重打了银柱马40大仗。看看银柱马遍体鳞伤，疼痛难忍，他妻子哭着说：老相公啊，我说什么嘞，你少吃一盅酒多好啊。嘿，这银柱马龇牙咧嘴：哎呦，这个时候还说那些干什么呀，疼死了。夫人，这一顿仗打得我也难活了，快，有热酒，你快给我斟一盅吃吧。哎呦，军卒搀扶着银柱马走了。山瘦马宣布退堂之后，叫住经理：明日我们牵羊担酒去与叔叔暖痛，你着人置办一下。经理点点头，心中止不住对元帅赞叹。第二天，山瘦马领着查查，带着经理和一队军卒，牵着羊担着酒，浩浩荡荡来到了银柱马家的门前。只见大门关得紧紧的，院内院外寂然无声。原来银柱马受刑之后又气又羞，加上疼痛难忍，决定闭门不出，谢绝一切客人。山瘦马来到了门前，向院内恭恭敬敬地说：叔叔，您侄儿山瘦马来了，望叔叔婶子放侄儿进去。 老夫人一听元帅来叫，觉得不开不行，没容银柱马拦挡，把门就打开了。大门一开，山瘦马、查查、经历众军士一拥而入，走进内厅，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向银柱马请安。银柱马不买这个账，扭过头去，好一会儿才转过来： 昨日打了一顿，差点要我老命，亏你今天还有脸来见我。 山瘦马笑着： 启禀叔叔，这不该你侄儿的事。 老夫人也有点生气了：你把人打了，要说国法虚尊也还罢了啊，不干你事，这叫什么话？就抢着说了一句： 你叔叔偌大年纪，这一顿可差点打死了他呀。 银柱马更是横眉立目： 你赏了我这一顿大仗，还说不干你事，那倒干我事。 山瘦马拱手而立，又叫了一声：叔叔，你老人家不要使性子，既带了素金牌，做了金牌上千户，为国守土保疆，怎可在中秋之际疏于防守，饮酒误事呢？若无此事，你老人家有谁敢打？ 这不是孩儿打你。 银柱马先还不断的点头，这个时候一听这话，又气恼又奇怪，抢过话头：“ 啊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是谁打了我一百仗？” 山手马乐呵呵的说了一声：“叔叔，别急。”又回头吆喝：“人来，请出虎头金牌。” 两名军士捧进皇帝御赐便宜行事虎头金牌，端端正正供在桌上。银柱马一见，赶忙忍着疼痛上前施礼。等他叩拜完毕，山兽马指着虎头牌庄重地说：“ 叔叔，是他打的你。” 银柱马呆住了，心里慢慢思量：“ 侄儿说的有理呀， 他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我是他手下军将，失机犯事，他以军法打我，理所应该。” 想到这儿，止不住低下了头，好一会儿才招呼山兽马：“元帅。” 不待山兽马答应，又叫了一声：“侄儿。” 山兽马知道老人明白了，也知道他要说些啥，赶快说：“叔叔，不说了，你不怪侄儿就好。来呀，杀羊烫酒，为叔叔暖痛。”于是厅堂上又沉浸在一片乐融融的气氛之中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杂剧作家李直夫的作品《虎头牌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再会。

当康六明白了真相，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，康顺子也昏死过去了。松二爷、常四爷刚要告辞，不想被宋恩子、吴祥子给拦住了。他们俩都在侦缉队当差，专管抓人。常四爷就因为刚才那句“大清国药丸”，就吃了官司，蹲了大狱。王立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可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就不错了。再说，大清国的确像是被将死的老将儿，没治了。好日子总会来吧。一晃过去了十多年，沧海横流。袁世凯死后，军阀割据混战，百姓遭殃，民不聊生。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相继关了门，裕泰是仅存的一家的。为了保住裕泰，王立发可是煞费苦心啊。如今裕泰已经改变样了，他的前部仍然是卖茶，后部却改成了公寓，烂肉面等等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。厨房挪到后边去，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，茶座也大加改良，一律是小桌与藤椅，桌上铺着浅绿的桌布，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同财神龛都已经撤了，代之以时装美人、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，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，而且字写得更大。王立发真像个时髦人物，不但没使裕泰灭亡，而且使他有了新的发展。茶馆修理了门面，预备明天开张。老伙计李三儿忙活着干活，一边还向老板娘发着牢骚，埋怨人手少，活太重。听着他这番话，王立发也只好打着哈哈的劝两句。城外一开仗，城门就要关，公寓里20多学生的伙食就没了着落了。偏偏巡警这时候又来派军粮，结果王掌柜身上最后一个子儿也进了巡警和大兵们的腰包了。然而唐铁嘴儿却感谢这个年月，年头越乱，他的生意就越好。如今他穿上了绸夹袍，不吃大烟了，改抽白面。他说：“大英帝国的烟，日本人的白面，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，这点福气还小吗？”在王立发的后院里还住了位崔九峰先生，此人才学渊博，做过国会议员，因此秦二爷多次来请教崔九峰，共商实业救国的大事。可崔九峰却不以为然，他告诉王立发说：“实业救国，他救得了谁呀？只要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指头，就能把他压死。”他还说，当今军阀混战全是由洋人指使的，中国是非亡不可。在他眼里，死马不能再活，活马可早晚要死。他把自己年轻时候的革命概括为自误误人呐。如今他只能羞耻忏悔，天天是念经拜佛。对崔先生的这套理论和做法，王立发自然是不甚理解，他一心只想着开好这间茶馆。多亏常四爷来得及时，送来了一串腌萝卜、两只鸡、